大般若经第十五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十五分净律波罗蜜多之一如是我闻一时波杰凡住王舍城旧峰山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儿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云何方便安住净律波罗蜜多儿时世尊告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先入出净律既入如是出净律仪应作是念我从无记生死以来数数曾入如是净律作所应作身心极静故此净律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二净律既入如是第二净律仪应作是念我从无记生死以来数数曾入如是净律作所应作身心极静故此净律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三净律既入如是第三净律仪应作是念我从无记生死以来数数曾入如是净律作所应作身心极静故此净律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次复应入第四净律既入如是第四净律仪应作是念我从无记生死以来数数曾入如是净律作所应作身心极静故此净律与我有恩今复应入作所应作此为一切功德所依此菩萨摩诃萨既入如是四净律仪复应思维此四净律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有大恩德与诸菩萨摩诃萨众为所依止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将得无上正等觉时皆见次入此四净律既入如是四净律已以第四净律引发五神通降伏魔君成无上觉此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往昔菩萨摩诃萨众皆修净律波罗蜜多我也应修往昔菩萨摩诃萨众皆学净律波罗蜜多我亦应学往昔菩萨摩诃萨众 皆以净律波罗蜜多，随意所乐，因发般若波罗蜜多。我以应依如是净律波罗蜜多，随意所乐，因发般若波罗蜜多。又舍利子，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无不皆依第四净律，方便去入正性离生。正慧真如，舍一生性。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无不皆依第四净律，方便引发金刚预定，涌尽诸漏正如来智。是故当知，第四净律与诸菩萨摩诃萨众有大恩德，能令菩萨摩诃萨众最初去入正性离生，正慧真如舍一生性，最后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应数陷入第四净律。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能陷入此四净律，而不畏着四净律乐，即此等流圣妙生处。又舍利子，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如是四种净律，为圣方便引诸功德。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以第四净律起空无边处想，引空无边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空无边处定起实无边处想，引实无边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实无边处定起无所有处想，引无所有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以无所有处定起非有想，非无想处想，引非想，非非想处定。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能陷入四无色定，而不畏着四无色定，即此所得圣妙生处。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观何异故，虽能陷入灭受想定而不陷入？而时佛告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故，不陷入灭受想定，悟着此定，即灭安乐，便心证入阿罗汉果或独觉果，入般涅槃。诸菩萨摩诃萨观如是意，虽能陷入灭受想定而不陷入。十舍利子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能为难事。为虽陷入如是诸定，而与诸定不生味着；又虽陷入如是诸定，能起圣用，而不离染。佛言：如是，如如所说。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能为难事。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最极稀有，为虽陷入四种净律，四无色定，极静安乐，而不味着，亦不离染， 我今为汝略说譬喻，令欲此意得圆满解。如有生此斩不周人，虽欲欲界未得离染，而或得王北俱泸州，因见彼州女巫细数，形容端正，尤其自在。又见彼州衣服严具，仙境殊妙，皆依树生。又见彼州有香耕米，其味甘美，不种自生。又见彼州处处皆有种种珍宝，甚可爱玩。见彼州人与如是类随意受用，无定细数。正受用时，非即胆染，既受用已，时而无恋。斩不周人虽未离染，具观见彼种种盛世，而不贪着，舍弃还归，当知世人甚为稀有。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复陷入四种境律，四无色定，极静安乐，历观其中所起种种微妙极静殊胜功德，而不味着，还入欲界，方便善巧，依欲界身，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观。精勤修学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观。精勤修学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处，六处原处，处原受，受原爱，爱原取，取原有，有原生，生原老死观。精勤修学无明灭，故形灭，形灭故识灭，识灭故名色灭，名色灭故六处灭，六处灭故处灭，处灭故受灭，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取灭，取灭故有灭，有灭故生灭，生灭故老死灭观。精勤修学，若苦若无常，若空若无我，苦胜地观。精勤修学，若因若即，若生若缘，即胜地观。精勤修学，若灭若净，若妙若离，灭胜地观。精勤修学，若道若如若行若出，道胜地观。精勤修学，慈悲喜舍四无量观。精勤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精勤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精勤修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精勤修学，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 一半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智，精勤修学即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精勤修学陀罗尼门、萨摩地门，精勤修学清净无眼、六圣神通，精勤修学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精勤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精勤修学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精勤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精勤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精勤修学分别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善巧智，精勤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精勤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劝有情修诸善法，如是等事甚为稀有。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何缘如来应证等觉，许诸菩萨摩诃萨众舍圣定地，极静安乐，还受下列欲界之身。而是世尊告舍利子：诸佛法尔，不许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天，何以过？舍利子：勿为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天，远离所修，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边菩提分法，由思持正，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如来应证等觉，许诸菩萨摩诃萨众舍圣定地，极静安乐，还受下列欲界之身，不许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天，失本所愿。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稀有，能为难事，为舍圣定极静安乐，还取下列杂秽地身。譬如有人未离欲染，欲见女宝，在空林中形貌端严，甚可爱要，虽具关键种种身知，而能至心不行放逸，后于余处遇见女人形貌粗陋，鼻会下贱，凡往贪爱随行放逸，如是菩萨摩诃萨众虽数安住微妙极静四种静虑及四无色，而能弃舍还受欲界种种杂秽下列之身，故甚稀有，能为难事。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弃舍圣地，受欲界身，当知是为方便善巧。何以过？舍利子：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勤求无上正等菩提，舍圣地身，还生欲界，其圣作意方便善巧，虽观色蕴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蕴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蕴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智智，虽观色蕴我 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运洁净不洁净性都不可得，即观受想行识运洁净不洁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洁净不洁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洁净不洁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 声香味触法处，净不净性愚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处极净不极净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处极净不极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界极净不极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界极净不极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声香味触法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相无相性 都不可得。即观声相未触法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声相未触法界，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声相未触法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色界，即净不即净性，都不可得。即观声相未触法界，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识界即净不即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愿无愿性，都不可得。 即观耳鼻舌身意处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即净不即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即净不即净性，都不可得，即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即净不即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 水火风空十界，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地界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即观水火风空十界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常无常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常无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乐无乐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乐无乐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我无我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我无我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净不净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诸法净不净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空不空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空不空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相无相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相无相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愿无愿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愿无愿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远离不远离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远离不远离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虽观因缘寂静不寂静性都不可得，即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并从缘所生法寂静不寂静性亦不可得，而不弃舍一切之智。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何缘如来应证等觉？许诸菩萨摩诃萨众入四境律，四无色定，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久住其中，心生染着。舍利子言：吾为菩萨摩诃萨众与四境律，四无色定，心生染着，生长寿天。是故如来应证等觉，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与四境律，四无色定，心生染着，久住其中。黑过，满慈子，若生欲界，速能圆满一切之智，生色界、无色界，无私用故。十，满慈子便白巨兽舍利子言：诸菩萨众，甚为稀有，能为难事。为诸菩萨住圣定仪，还弃舍之，受下列法。譬如有人遇见福藏，手执珍宝，还弃舍之。 比与后时，见备珠等伸手掷取，持入射中。如是菩萨摩诃萨众，入四境律，四无色定，极尽安乐，随意游止。后弃舍之，还生欲界。摄受种种下列身心，一之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边菩提分法。佛观此意，不许菩萨摩诃萨众生长寿天。常时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边菩提分法，由此即得一切之智。时满慈子辩白佛言：“我对世尊作如是说，岂不显佛是施语者，是法语者，能证宣说法随法者？”而是佛告满慈子言：“如今对我作如是说，非显如来是施语者，是法语者，能证宣说法随法者，何以故？”满慈子：“若诸菩萨生长寿天，不能修行如是功德，不能集得一切之智。”又满慈子：“若诸菩萨入四境律，四无色定，极尽安乐，是诸菩萨不作十念，我有此定生色无色界，亦不思维我有净律及无色定超色无色界，是诸菩萨入四境律，四无色定，极尽安乐，但欲引发自在神通，与诸有情作大扰仪，意欲调伏粗重身心，另有堪能修诸功德，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入诸圣定，极尽安乐，方便善巧，受欲界身，与诸圣定亦无退失。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不超三界，亦不染着，方便善巧，受欲界身，扰于有情，亲近诸佛，即能证得一切智智。时满慈子复白佛言：“岂不如来应证等觉，一切智智超过三界？”佛言：“如是，如汝所说，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超过三界，非三界舍。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不许菩萨摩诃萨众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与三界法究竟出离。”时满慈子辩白佛言：“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观何意故？许诸菩萨摩诃萨众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与三界法究竟出离。”而时佛告满慈子言：“若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住净律波罗蜜多，如来若许超过三界，彼便退是菩萨誓愿，安住声闻或独觉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观如是意，许诸菩萨摩诃萨众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不许菩萨摩诃萨众与三界法究竟出离。勿舍菩萨本所誓愿，退住声闻或独觉地。”又满慈子：“若是菩萨摩诃萨众作菩提座，众行圆满，而是菩萨摩诃萨众方乃究竟舍三界法，由此证得一切智智。是故我说， 一切之智超过三界，非三界设。又满出子，若菩萨摩诃萨，随所生起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边菩提分法，随所观察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即真如等甚深离去，一一皆发无染着心，回向去求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与三界法渐舍渐远，辗转临近一切之智。卷第591。